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好在这猎物足够诱人，大大削减了追逐过程的无趣。将近半个月的补习时间里，朱守成细心呵护着这颗漂亮的果实，润物细无声地将它一点点催熟。夏天正是收获的好季节。一天中午，当电闸咔嚓一声跳掉，当他在床上大汗淋漓地辗转，发现自己想念池小池想念的受不了了时，朱守成知道是时候了。朱守成穿着拖鞋下床，事无巨细地做着检查工作，检查了冰箱，又在床头柜里备好了糖果。每个孩子在被收获后会得到一颗糖。朱守成把床单铺展一点点平整时，抚到了一片淡褐色的薄晕，这才恍然想起，这张床单好像是上一个躺在这里的孩子用过的，上头的血怎么洗也洗不掉。朱守成还依稀记得事成后那孩子趴在床上茫然的眼神，他小声问 老师，我做错什么了吗？ 朱守成告诉他这是爱情，然后拍走了他的照片，细致到每一处。朱守成作为一个熟练工，太清楚一个男孩子的羞耻心的强烈度了。他们不会说出自己受过的伤害，因为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弹性色变。如果说柔弱的女孩受到伤害，还能依靠女性天生的体力弱势来增添一层无可奈何的悲情色彩，那么男孩就连这一点平衡也不配拥有，甚至会在伤害之外得到一份对他男性身份的鄙薄。你就不会跑吗？连打都打不过吗？那你可真够废的呀，连架都不会打。幼年受到伤害的男孩往往比女孩羞于启齿百倍，哪怕在网上匿名也不愿言说，宁肯把这件事情沤烂在自己心里，连着心肝脾肺肾一块腐坏掉也不会给别人看。而朱守成留下的照片和视频更是断绝了他们最后的一丝报复的勇气。除非杀掉朱守成，否则谁也不敢保证在他们懵懂时留下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外传，会不会毁掉他们已有的家庭，毁掉他们的名声，让他们沦为其他人茶余饭后的那一点八卦和笑料。他们的人生已经从伤了根，难道还要因为这个人掐掉他们好不容易在废墟里生出的花吗？结果到头来只留下一句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千疮百孔。算。朱守成没有换掉这张床单，他走到池小池家门前，叩响了门。 午睡了吗？这停电了，怪热的。我家里有绿豆棒冰，你来吗？ 内里睡眼惺忪的小孩如往常一样毫无戒心地提着书包跟了过来。朱守成眯着凝望着对面吃绿豆棒冰的孩子，用纸轻轻地擦着他的嘴角。池小池刚开始下意识躲了一下，但很快他温驯了下来。 谢谢老师。 一个美丽的孩子不管说什么话都是最诱人的，而一个美丽而温驯的孩子在朱守成看来更是这个世界的瑰宝。朱守成轻声而狂乱地说着情话，温柔的，赞美的，洋溢着散文诗的诗意和激情。进展顺利的超乎想象，池小池如他见过的所有孩子一样懵懂， 在他的指挥下躺上了那张带血的床单。朱守成正准备附身压上他的果实准备收获时陡然僵住了。 老师， 池小池的声音细听起来还有些发颤，但朱守成已经无暇分辨那是因为恐惧还是兴奋了。 你怎么不动了呀？ 朱守成背上的冷汗层层而下，他不知道那把裁纸刀是什么时候被池小池握在手里的，而现在闪着血光的刀尖正停留在他的腿间。朱守成头皮发麻，毛发倒竖，膨胀的激情在刀刃下迅速冷却，化成冷汗从毛孔里泉涌而出。 小池， 你要做什么？ 他眼前莫名出现了那天钓到的那条翻着白眼的鱼，自以为咬下了香饵的鱼被铁钩划破了嘴唇，甩上了岸，最后成为铺满香料的盘中餐。池小池轻声反问， 应该是我问吧，老师，你想做什么？ 这声询问轻得宛如耳语，在询问的同时刀刃也贴着朱守成身下游走，刀锋在他的三件套上左偏右移，这正是朱守成以前最爱的调情姿势，他喜欢看到自己这样做时小男孩们迷茫羞耻的表情。然而现在他从池小池的瞳仁里看到了冷汗淋漓面似活鬼的自己。朱守成脸色煞白，不敢妄动分毫。 小池，这是个误会。 没有误会，我找的就是你。 朱守成还想解释，但一阵非人的剧痛潮水似的迅速淹没了他的头顶，让朱守成发出了一声丧失理智的狂叫。他真的刺进去了，他竟然真的敢。朱守成不敢置信，但是身体的疼痛不会欺骗他，胯间仿佛被投入了一群疯狂的马蜂，疼得他直滚下地，不住地拿头撞地，他的双腿疯狂痉挛，他忘记了如何呼救，喉间间断发出吭哧吭哧的痛声，活像一头被投入热水里烫毛的活猪。朱守成双眼糊满眼泪，虫子似的向前拱动着身体，啊啊地呻吟着想要爬出卧室求救，但是一只脚踏上了他的后背，像虫子一样踩在了脚底。疼痛可以让人疯成一头野兽，也会让人软弱成一滩泥巴，朱守成就是后者。不是所有的恶人都有背水一战的勇气的，他没有任何反抗的勇气，颤抖着嘴唇回过头看向逆光的池小池，泪水扭曲了他的视觉，让池小池看上去像是一只可怖的艳鬼。伤口触碰到地板，朱守成疼得扭动不止，侧过身来，双手放在胸前，神经质的搓动，摆出乞饶的姿势。 小池，放过我，我不是故意的，饶了我吧。 池小池给他的回应是用那把沾了血的裁纸刀穿透了他已经少了一半的器官，让刀刃直直戳入了地板。朱守成脑内瞬时痛到一片空白，丧失了对自己肢体的全部控制力，瘫在地上，牙齿磕得咯咯乱响。他想自己可能要死了，儿子不在国内，他最近也没有任何快递和信件回来，所以可能直到他的尸体发臭，他的身上停满了苍蝇，他才会被发现。那时候他死后的丑态会传遍全楼，甚至传到学校。他光着双腿，露着肚皮，最重要的部位被切离身体，就像是生物课上被开膛破肚的青蛙。人说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呢，但死到临头时人类鲜少这样潇洒。巨大的虚无感和恐慌感把朱守成压得喘不过气来，骨头一阵阵发痒发冷，冷得他想要嚎啕大哭。他是被自己的涕泪呛得回过神来的，现实里的他已经嚎得哑了嗓子。 男人，救命， 然而他忘记了现在是什么时间，是他经过无数次实地检测后精心选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楼里没有任何能向他提供帮助的人，哪怕有人。在出手成几乎要被窒息感压垮时，池小池的补充适时地为他添上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您接着叫吧，就算要叫警察，现在的电话线也断了呢。